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一集呢是2月2号播出的。那就快要过年了，今年是什么年呢？ 今年是猴年呢。 那你最近有关心福禄猴吗？ 也没有到很关心，就是稍微看一下，然后觉得还蛮好笑的。 哦，希姐，你的声音可能要大声点哦。 好， 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到底要不要跟过年有关呢？ 我也很挣扎。 那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前阵子都有看的一部电影叫做《第五毁灭》好了。这个《第五毁灭》呢，在上一季我们聊科幻的时候呢，其实希杰你也有提到嘛。 我有提到这部片。 有啊，就是外星人嘛。 啊， 对对 对， 这个《第五波》，你是那时候很迷这个小说。 嗯， 你当时还跟我说这小说很好看，很不错，你很迷， 没有 爱不释手。 我记得我最后有跟你讲说，看完之后我觉得他抄别的小说 啊， 我好像有跟你讲吧，我好像后来有稍微改变了我的想法吧。 是，但是那天我在电影院要决定看第五波呢还是看熊打架这两个电影在挣扎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对于这部小说爱不释手，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这个电影，然后一肚子的大便走出电影院这样子。 我其实也是， 我觉得它其实是这个原著是叫第五波， 嗯， 啊，电影是叫第五毁灭， 嗯 嗯，好险他有请那个童星克洛伊格雷斯来演这个戏，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呕。 嗯， 除了他之外呢，好，我们第二段的时候就来抱怨一下这部电影。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近况呢？ 近况就是我最近因为感冒的关系，处于一种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然后以前每天下班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但最近是每天都觉得好无聊，我要干嘛？ 时间太多了，是不是？ 对，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样就也不肯去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啊，就这样。 嗯、好，那关于我的近况呢，我最近去了泰国5-6天。然后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看到他们的人民很认真的在从事观光产业，对观光客，不管是欧美人士啦，还是亚洲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啦，都很认真的在服务。我觉得台湾未来如果要做观光产业、服务业的话，有可能会走向和泰国一样的状态哦。 嗯， 对，那我也是蛮推荐听众可以去泰国玩一玩，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大概就是这样。 你这次去会很冷吗？那边 哦，泰国的天气呢，它中年呢、一整年呢都是处于非常热的状态。你有在夏天的时候去过高雄吗？ 有， 很热嘛。 嗯， 即使像去年2015年12月的时候到高雄，还是需要穿短袖。那这个泰国曼谷的天气呢，就像是夏天的高雄。 真假的？冬天的时候 是，所以对对对， 夏天高雄 的泰国基本上是没有冬天的， 像我会完全不想去。 所以我是觉得在冬天的时候去是不错，但可以接受，但是夏天去我不敢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而且他们非常的干燥，非常的干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第一天呢就流鼻血，就是这个鼻孔的那个血管受不了，然后第二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房间里面洒满了水，增加一点湿气，才稍微好一点。 那边的人会一年四季都开着冷气吗？ 像我有听说呢，这个他们非常希望可以买车子，虽然他们交通状况非常非常的糟，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整个路上都是。不管哪一条路哦，每一条路都是像台北市的这个精华地段的路一样，就是一直都是塞车的状态。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渴望能够买一台车子，因为车子上面有冷气。 我纵使塞在路上，但是我有冷气吹，而且这个冷气是一直跟着我的。 那在家里的时候， 家里也是一定要开空调，一定要开冷气，就连捷运站都有超大型的电风扇，来帮助大家散热。 那他们一定是非常耗能的一个国家，他们是用什么发电比较多？ 老实说，我没有做仔细做研究，但是他们的就是路边的那些电线杆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电线乱七八糟，就是我们电线杆至少你还可以分得出来，所以它有主干道、次干道，或者是 cable 线等等的。或者是你甚至在路上其实也很蛮难看到电线杆的啦，在台北市。 我那天听了一下，说台北精华区的地方不是电线都地下化吗？它其实不是为了市容，是因为它回路很多，可能八条，那八条你总不可能这样全部都挂在空中啊。 曼谷就是全部挂在空中。 但是对，我就在想，因为你那天有传那个照片给我看，我想说哇，那台湾电信公司还蛮不错的，至少说会知道很粗，它就要下地。 对对对。 那曼谷那个是整个这样一坨这样子。 我这次去还拍了那个，它有建筑物外面啊，就很像我们以前巡视的时候看到的那什么主变辅变啊，变压器啊，直接就裸露在建筑物外面。 民众不会抗议。 大家好像都蛮习惯的。然后像我这次居住的那个地方，要到捷运站有一个楼梯。然后那楼梯的扶手呢是金属做的，然后那个金属做的这个扶手呢的四周围都是电线，我完全不敢摸那个扶手，但是我看大家就也不是很在意啊，就上那个楼梯的时候都还是摸那个扶手。我比较敏锐，我对电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我不敢摸那个扶手，我觉得 很危险， 可能漏电的话，那个扶手一定会出事啊。对，大概是这样，这是我的近况。所以我们第二段呢就来 complain 一下这个《第五毁灭》这部电影。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刚才在休息时间里面呢，闲聊了一下，泰国的市容。其实泰国的市容真的是蛮多样的啦。那你刚才有提到这个涂鸦嘛？像我这一次去那个，他们有一个捷运站叫做国家体育馆，旁边有一个艺术与文化中心啊，类似台湾的美术馆这样。里面就有一个。这个纪念品贩卖部呢，就是专门在卖涂鸦的东西。这个希杰可能会很有兴趣。然后里面就有卖这个涂鸦用的这个彩色喷枪喷头，然后卖一些涂鸦的 T 恤，然后卖一些贴纸，就是希杰你最讨厌的贴纸，里面都有卖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对，这是泰国曼谷，可能它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蛮重的。所以 你是美国对不对？ 对，可能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也蛮重的。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可能还蛮高的吧。 那我们回归正题来骂第五毁灭好了。 好， 好吧。 你是什么时候去看？你看的时候， 我好像首映就去看了。 首映 还是第二天？我不记得。我是去对首映那天，他首映那天我刚好在新竹出差，然后晚上没事，我就跑去新竹的大圆柏看这部片。非常后悔。那你要不要先骂骂？你的想骂的点 哦，好， 要不要先稍微剧情 啊，好， 剧透一下， 这个剧透一下，好，以下有雷，好，这个第五毁灭的剧情前面三分之一是在描述外星人入侵到了地球之后，对地球开始进行一些破坏，那包含有地震，包含有海啸。包含有这个电力系统的崩坏啊，顺序有点错。第一个部分是电力系统跟水力系统的这个崩坏，然后接着才是地震跟海啸，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禽流感。禽流感就是鸟类会散布这些病毒来让人们 死亡。诶，经历了这四波的攻击还能够存活下来的人们 铁定是精英啊， 我觉得就是要符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某种程度上也算你说就是精英，他们要面临第五波的攻击，所以电影片名叫做第五波。 嗯， 我一开始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前面四段描述的速度蛮紧凑的，整体说起来不难看，直到女主角开始做一些蠢事之后，我对她的评价就不断的扣分。像我对于她拿着一把枪看到路上有这个几个人倒在地上，她就跑去关心那些倒在地上的人，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她要做这些举动，就是没来由的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啊，或者是说他要去帮他弟弟拿玩偶，反正我这个吐槽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他就是做一些很蠢的事情啊。那后半段你有什么好吐槽？给你吐槽好了。 我吐槽的点跟我首先可能要讲一下一些人物。 嗯， 女主角在这部片里头，她有暗恋一个男生叫做班，然后但是她后来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个男生叫做 Aben。 嗯， 那 Aben 其实是一个被外星生物寄生，但是有人类的思想的好人， 半人半外星人。 对对对，好，那剧情呢就在于说，女主角她要跑去一个其实是被外星人统治的，看起来像是人类的军营啊，里头的外星人就是人的样子啦，就是第五波啦。然后女主角呢，她就要混入那个军营里头去救她弟弟。哎，我讨厌的这部电影被我扣很多分的地方就开始了，她混进去就算了。他刚好还在逃亡的时候遇到他暗恋的对象班，班也刚好是那一天要去救女主角的弟弟，这太巧了吧？ 世界很小，你弟弟就是 美国这么大， 我想要去救的人，而我刚好就是你暗恋的人，而我们刚好在同一个外星人管理的一个军营里面， 而且刚好同一天都要去救弟弟。 你甚至可以把它精准到同一 天。我可以明天再去救。为什么刚刚好就是同一天？这样就算了。好，就当女主角和她暗恋的对象班两个遇到在军营里头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好巧不巧啊，刚刚好我刚刚说的那个半人半外星人的那个 Aben， 他突然从那个叫什么通风道吗，跳下来解救了他们。哎，军营这么大，就好像你在学校，比如说你在三楼，好，然后你遇到危险了。好巧不巧，你女朋友刚好从三楼的通风管跳下来救你的几率有多大？ 零吧。而且 他为什么不是跳二楼，是跳一楼？他是刚好就是跳三楼。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可能很适合高中以下的小朋友去看，就是在重重的危机之中，还是要打啵一下。 哦，对，那一幕也是蛮奇怪的， 我就很傻眼，那不是快爆炸了吗？不是都人都快死了吗？都快找不到人了吗？然后还有时间在那边 打个啵， 然后就剧情，你说剧情这些部分如果都省略掉，好像这电影没什么好拍了。 嗯，不过我刚刚还没骂完， 好， 刚刚骂了两个巧合嘛， 对。 那其实第三个巧合我也觉得蛮扯的，就在女主角跟那个班呢两个要逃出军营之后，一个军营回刚通常都是四角形的嘛，对不对？ 嗯， 所以会有东西南北门嘛， 对， 那你应该是从其中一面跑出来嘛。 嗯， 好，那军营它正在爆炸，然后你在逃，你跳到南门跑出来，然后呢好巧不巧不知道你计划的朋友们竟然会 正好到南门来接你， 开了一台车来南门接你。为什么不是东西门？为什么一定是南门？ 这个其实可以用台北车站的结构来做解释和说明。像我早年呢比较不常来台北，我就会跟我朋友说，那我们约在台北车站。他就会说台北车站的哪里？我说台北车站啊，因为我心里面想的是就是卖票的地方，我脑袋里面我的直觉就是卖票的地方叫台北车站。因为可是他的认知里面，台北车站有北一门、北二门、北三门、南一门、南二门、南三门、西一、西二、西三。你甚至说金站算不算台北车站？可能也算哦。你说这个南洋街、补习街算不算台北车站？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它也是哦。然 然后或者是那个什么 K Mall 啊什么的。哎，台北车站这么大，你总是要说出一个地标嘛 ，Starbucks 啊，或者是 Nova， 之前还有 Nova 的时候，啊，最后我就知道跟人家约在台北车站，最好还是要说一个明显的地标或者是地名。但这部电影不用啊。 不用，而且他对方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你就 根本不知道他那天要去救他弟呢， 他也没有无线电说来南门接我啊，南门完全没有，就是可以这么 巧，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救出他弟，可是他就是 无缝接轨。 对， 以后我们或许换一个想法想，他可能就是开着车在那个建筑里面四周围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奇怪，男主角怎么还没有出来，女主角怎么还没有出来，我再多绕几圈好了，他以为 怕警察开单，所以就多绕几圈，欸，好巧不巧就刚好就看到他们出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电影无巧不成书啦，只能这样说。 太多巧的电影就不好看。就你就很失真了。 而且这部电影他也没有说要拍第二部或第三部嘛。但是他却留了一个超级开放式的结局。 因为他这部他其实是小说改编。我跟你讲一下。 嗯。 据说这部小说还没出版，他的这个故事就已经先被电影公司买下来了。 哦。 所以他小说的封面是这样子写，所以我就去买来看了。 嗯。 他说考试有多好看。 嗯。 然后这个小说呢也有计划出台湾也有接着也有计划出第二集第三集，好像一共是三部曲的样子。 所以是真的三部曲。 嗯， 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吐槽它。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我们刚才谈论到这个小说，显然是有第二部曲跟第三部曲。那你说他一开始小说的在卖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他是很棒的小说吗？ 他是说他的手法是说广告手法是说还没出版就被电影公司先把剧本买下来。 会不会是？电影公司先把剧本买下来，他再写成小说。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但是感觉这两件事情， 他的意思、就是、 换一种说法就没有那么吸引人。 他的意思是说，哎，哇，都还没出版，都还没开始卖，还不知道他会热卖，电影公司就已经确定他会热卖了，然后就要已经决定要把它拍成电影。他的想、讲法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就像有些很有名的篮球选手。他可能在高一的时候就被 NBA 给签下来了， 对对 的这种感觉，就哇，他高中都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球探给发掘签约了。那个，所以你是被那个签约了， 对对 的那个动作 给 吸引 了。对， 可是换个想法，就是他可能是一个行销手法，签约了，那只是行销用语， 对， 告诉你说我要，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广告手法，这种行销手法，所以第一次被这种方法骗，我觉得商人真的脑袋很好。 嗯哼，我看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有一幕呢，我也是非常想要吐槽，就是那个 Irvin 啊，在湖边洗澡，然后就露出他庞大的、硕大无比的胸肌和腹肌，然后女主角呢就在旁边窥视着，然后哎，我瞬间就觉得，这个好像跟别部电影有看过，就是那个《暮光之城》类似的这个，该不会它即将要变成爱情故事了吧？哎，果不其然，从那一刻开始就变成爱情故事了。然后最后我就发现，它其实就是外星人版的《暮光之城》。那基本上很多类型的电影都， 青少年文学、青少年的故事，通常都要有冒险加上爱情的成分， 所以像《分歧者》，这个明明是不同阵营的，却要谈恋爱，来最后就互相认同，变成没有派系的爱情。 然后饥饿游戏，本来是彼此要厮杀的狩猎的对象，哎，谈恋爱，然后暮光之城本来是吸血鬼和狼人要抢夺一个女孩子，哎，又是谈恋爱，然后第五毁灭明明是一个好好的外星人题材的这个电影，可以来好好讨论一下末世的一些状态，结果又在谈恋爱，而且还跟外星人谈恋爱， 跟混种人， 跟混种人谈恋爱，我觉得就很难想象，我们如何才能够回到那个 ET Go Home 的那个时光的美好，就是不要跟，可不可以不要用这种乱七八糟的方式谈恋爱？ 你刚刚讲这个，我要想到另外一部电影，我那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看到后面，我不是说我突然觉得不好看了，因为我觉得他在抄另外一部，有一点抄，就是有一部也有拍成电影，叫做《宿主》 啊，对，完全一样啊，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对这部小说变得很失望了， 但是 这个可以骂一下， 宿主，我后来在第四台很认真的把它看完，看完之后其实我有一点感动。 宿主好像也有谈恋爱的， 也有谈恋爱，他也是谈恋爱，他跟不存在的东西谈恋爱，他跟灵魂谈恋爱啊，那个灵魂是附身在人身上嘛，但是他也可以附在别人身上，所以我稍稍有被宿主感动到，但是整体来说他还是个烂片，但是就我觉得他也是暮光之城的翻版。对，那这个第五毁灭。就是宿主的另外一个版本。 为什么美国最近这几年好像很常拍这种片？ 可能是高中生的钱比较好赚吧。 以前高中生，他们以前高中生不喜欢看电影，像现在他们高中生很喜欢看电影。 那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解构一下《星际大战》最新一集《原力觉醒》，它其实就没有这些结构、哦，它要也可以， 它要可以， 但它不要。比如说那个黑人男主角跟。这个女主角可不可以谈恋爱？ 可以啊，看起来就 好像即将要谈恋爱的样子。 对啊， 可是她并没有在这方面多做琢磨， 至少这一集没有， 至少这一集还没有。可是她比较多的琢磨是在父子关系啊、母子关系啦、师徒关系啦，啊，或者是对保卫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的一些坚持，她在这边多做琢磨，而她没有在那个。小情小爱，黑人跟男主角跟那个女主角之间，被拯救之后还要打个啵儿，或者是很巧合的出，其实他也有很多巧合啦。 星际大战是一个格局很大的片，所以他如果他在里头穿插这种小情小爱的话，会观众会不适应，你知道吗？会，你从一个很大的突然变很小，再变很大， 会受不了。 那像这个第五毁灭， 他显然是。 他就一直很小情小爱，然后人数一直很少，所以就是一个格局一直都很小的片。 而且我觉得这种电影其实会有一个毛病，就是大部分的人死掉都是直接就死掉，但是男女主角就要不断的受伤啦、逃跑啦、受伤啦、逃跑啦、受伤啦，但是其他人是瞬间死掉，就看到一堆尸袋，就是装尸体的袋子，或者是看到一堆鸟在那边啄尸体，或者是地震啊、海啸就把一堆人弄挂掉。可是重要的这几个角色总是能够很幸运的远离死亡，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种抽离感。就是你会觉得这么悲惨，而且女主角始终都看起来很光鲜亮丽。我怀疑她三不五时就在补妆。她在逃跑，丛林中逃跑的时候。可能还有带粉底液，稍微补一下妆，然后眼睫毛要刷一下，所以他无论出现在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甚至在战斗的状态，看起来都很漂亮。小说有琢磨吗？ 小说里头有一开始有琢磨说，他不是有个背包吗？ 对， 他背包有放很多东西，其实很多都不必要，但他都放了，像化妆品哦，他弟的熊，这些就是他会。尽量想把它塞满，所以他的确是带了化妆品在路上。 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人在算那个 RPG 的男主角，不是就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不是有 RPG 吗？那 RPG 的男主角总是可以捡到很多道具跟宝物嘛。那如果把它放在现实生活中的话，那他可能会被这些宝物和道具给压死，因为 我可能捡到一个加六的小刀，哎，捡到六把，但是我都放在我的袋子里。捡到盔甲，哎，不知道要装哪一个盔甲好。捡到八个盔甲，哎，我都放在我的袋子里。那这个英雄就会很像一个移动仓库这样。所以可能这个女主角，如果小时候有交代的话，那可能是 OK， 可能她身上带了很多种的化妆品这样。好，哎，我们还要吐槽一下福禄猴，哎。 嗯，对啊，第四段来吐槽。 好，我们下一段来吐槽福禄猴。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那个今年2016年农历年是猴年，所以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台北灯节的主灯 福禄猴。 福禄猴非常的丑，有人说它像是用丝袜套在头上，也有人说它像是黄色小鸭被用棍棒殴打之后变成了一个葫芦跟红色的脸的猴子。那也有人说他抄袭日本的葫芦猴，欸，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很常见。然后，欸，你有什么心得吗？你看了之后你很想打他吗？ 我第一次看到葫芦猴的时候也是有点吓傻，因为他给人第一印象真的有点像丁丁，你知道吗？ 哦， 然后他材质反光太，就是他给你看的那个小型模型材质反光蛮强，所以塑胶感有点重。 对， 你就会觉得，欸，这是一个主灯，怎么感觉用的材质并不是很讲究，不像是一个设计师该有的那个创作这样。 它的高度好像14公尺，然后看起来又很塑胶感很重，然后加上它身上其实红红的那些斑点还蛮多的，有点脏脏的。 而且你知道，他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这个，他身上这个彩色的部分，看起来是应该是比较走油画风嘛，或水彩风。但是他的视觉上面材质的看起来却是塑胶，所以两个是很不搭的，你知道吗？就很像，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种油画的画，但是你是列印的方式印在一个海报上面。所以你那个 就不 那个海报就会丑丑的。 对。 大概会有一种那种贴上去的感觉，对不对？ 我反正，我重点是他花900万做这个灯， 对。 然后这个作者呢，设计师呢，叫做林大哥呢，他还包办了2013年、2014年、2015年的主灯设计。 他怎么每次都标得到？ 我也不知道啊，蛇年也是他，然后这个羊年也是他，反正每次都是他。哎，这个价格分别是1200万、900万、800万、900万。哎，赚不少钱呢。可是前面几次看起来是还 OK 啊。 羊年的我还蛮喜欢的。 但是福禄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网络上还有一个很酷手，就是说大家看中国的这个主灯啊，猴子说好丑，直到福禄猴出来之后，才知道对岸的其实还蛮可爱的，蛮好看。我是觉得，深表遗憾。 但是它已经造成那个行销效应了，就是我相信这次还是很多人会去看，看它到底有多丑。 网络上就有一个漫画，就是说你们大家一直嫌弃我长得很丑，最后还不是拿出相机一直拍。这会不会是一个行销手法？ 我觉得不会啊，不会有人故意设计的那么丑，然后 还是说美感这件事情真的很主观？ 是，但是会有一个文化群体的一致认同性 啊，所以 我只能说，这个他可能是出国考察回来之后的结果，那所以他那个文化刚好跟我们不太一样。 你知道有 领先我们台湾大概15年左右吧？ 就是我反正不管怎样，我认为这个林大哥林书明设计师，总而言之他是红了。 对，他红。 那你觉得他还有没有下一个案子可以做？ 按照我对公家机关的了解，明年不会是他。 但是他会不会去做别的案子？ 会啊，他总要活下去吧。 但是他会往上爬还是往下爬？他人生结束了吗？ 不会不会不会。 我个人是觉得他会往上爬。 我也觉得， 因为福禄侯让他 红了， 一炮而红。 嗯，因为他之前的作品也不差。嗯，所以说， 这可能是 这是反而是让他红的。 对对对对对。好啊，反正今年就是猴年啦、 啊。大家也不要太苛刻，苹果公司也有做过烂产品啊。 苹果，我像前几天看那个。 对不对？ 那个贾伯斯的电影，他也做了一个牛顿啊， 对吗？ 真的很烂啊。 对啊，我想到大家不是买得很开心，嗯、 所以福禄侯台北灯节的主灯，应该还是会有很多人去看。我们也祝福他。那 我可能会去看，我还蛮有兴趣的。 我肯定会去看，但看他到底有多丑。反正不管怎样，他成功了。 嗯， 那这一集是2月2号播出嘛，那即将要过年了，那我们就用福禄侯呢来跟大家祝贺这个猴年快乐啦。 嗯，猴年行大运。 好，就这样啦， 谢谢。